醉人的诗篇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？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

手心那条感情线，和世界上什么人相恋，虽然谈着恋爱，虽然也会失恋，怎么花了时间没有你。 有意 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，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速度，高度。